那叫胸中有乾坤。那医生也跟你一样滋哇乱叫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跟你歇乎，哎呦，这病好重啊，哎呀，这病好疼啊，你那叫什么大夫？顶多是个实习大夫，没见过什么场面。所以不是医生冷漠，是医生淡定，是医生经历的多，心中就能平和。就像五脏的生克一样，恐惧恐伤肾，人遇到紧张的事吓尿裤子了，恐伤肾。习能胜恐，习惯了就不恐惧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。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给大家说了啊，人想健康啊，人想百病不生的两大要素，其一是啊，人要有充足的气血，其二呢，哎，人要有通畅的管道。充足的气血具备又需要三个条件啊，一是足够的食物，二呢，哎，吃进去了你能吸收能消化，三呢，你又吃进去了你又消化吸收了，你的气血啊要正常的运行，不要产生内耗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把气血给白白的浪费了。所以呢叫运化，气血不运麻烦了，淤积成血栓，淤积成糖尿病、脂肪肝，是不是？这是淤积了啊。那你用的过多呢，是吧？过度的耗伤呢，熬夜也会熬成脂肪肝，劳累也会累出糖尿病。哎，这是充足的气血所具备的三大条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书接上回，哎，说说生命健康的第二大要素，人要有畅通的管道。这些管道啊，我们概括的把它称之为经络，啊，经络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节，是吧？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，不可不通。这就是说的是通畅的经络的重要性。但是经络这个词啊太抽象了，是吧？我们普通听众朋友他不大容易理解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来说说管道。哈哈，管道啊，人呢，人这个生命体啊是有无数的啊，大大小小，粗粗细细，长长短短的管道来构成的，是吧？咱从上面说，是吧？我们想听到声音，我们有耳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要流眼泪，我们得有泪道；我们着急了出汗，我们得有汗腺的通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喘气儿，气管、支气管、肺泡，啊，这叫气道，是不是啊？吃东西啊，吃东西叫食道，食道往下粗点那个叫胃道，呵呵，胃道啊，肠道、胆道、肝内胆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五谷轮回之道啊，大肠排出去了，啊，还有什么道？哦，还有，还有肾里边的肾小球、肾小管，那叫尿道。 输尿管、膀胱，哦，小便又排出去了。啊，说这些道都说完了，没有了吧？还有，啊，一熬夜、一紧张，嗓子疼，淋巴结发炎了。对，淋巴循环的淋巴管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人是由无数的管道构成的，啊，想健康，这些管道就得畅通，啊，我们概括的讲，叫经络畅通。那么人如何才能够经络畅通呢？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，是吧？这些管道的畅通与否，它不取决于药物，更不取决于保健品。说那它取决于什么呢？哎，请大家写到你的本子上，啊，这就是得病的开始，是不是？哎，把这个疾病如何的防患于未然，把这个恶性病的病魔如何的扼杀在摇篮之中，不让它产生，哎，不让它发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让我们管道畅通的关键。那是什么让我们的经络出现了不通呢？如何才能保证它畅通呢？请大家做记录。保证经络畅通的首要条件，安静平和的心态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一切的七情六欲都会破坏人的心神的安定。一旦人这个神不安了，人的经络的运行，正常的有序的运行就被打乱。所以说祖国中医认为心主神明，主血脉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心主血脉完了管神明呢？其实中医呀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先和后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，哎，虽然只是一个顺序，却说明了主次。心主神明，什么是神明？神明就是你的心态、情志、情绪，你这个神明主管着、主掌着你的血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心安则健，神安则康也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管你得了多么重的病，别吓死了，是不是？有人说得病还有吓死的，没错，这个不单是咱们中国科学家的共识啊，也是外国科学家调查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人类不是死于疾病，都是无知之祸也。所以不管你得多么重的病，人别乱，哎，集中出错最简单了啊，安定，是吧？人活着就会得病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哎，他既然能得，咱们就能治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既然有得的原因，我们就有改错补救的方法。所以中国人讲啊，叫既来之则安之，啊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要有一个平和的对待得病的心态，啊，不要一得了病患得患失，是不是？哎，紧张忧虑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说的容易啊，谁能办得到？所以人的心态的锻炼，人的心境平和的调养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哎，它是平时的养生素养的问题。有人给我提意见了，是吧？说徐老师啊，你那养生课说的太直白了，是吧？啊，怎么嘴上老挂那个字儿啊？啊，说这个死了，那个没了。哎，我们一听，我们紧张啊，紧张。我说你多锻炼，啊，什么叫多锻炼呢？啊，听得习惯了就好了。啊，习能胜恐，是吧？现在人都有个特点，怕死。啊。越怕死的人越容易死，为什么呢？恐惧、 反过来你见得多了，看得平淡了，你知道去珍惜了，是不是？就像我说那戒烟，好多抽烟的人他不愿意听我说这话，不愿意听他不记呀，那怎么办？带他参观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呀，有生即有死。如果咱们搞养生课，你连死字都不提了，你就不是正经的养生大夫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哎，不是说我们得有忌讳，是吧？我们得避这个字儿。人家来养生都是为了长寿的，你别老提那字儿，非也。啊，笑论生死，是不是？当你能坦然面对这个事情，人只要生，他就得有死。至于怎么死，是无疾而终，还得心脏病猝死，啊，那大早起来，天还没亮呢，好家伙，那老爷子光着膀子，穿大裤衩跑啊，跑得满身后背流汗。我说你干什么呢？我锻炼身体啊。为什么锻炼身体？还是怕死，对吗？你做的都是要命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越锻炼越耗伤气血，是吧？气血是省着用的。你到70岁到80岁半罐子了啊，你锻炼你还为了长寿，你那叫损寿折寿，你用的越多越提前完蛋。所以呀，养生的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死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被病给气血消耗殆尽，还是你把气血抢到胳膊腿去用，拦路抢劫截了道，不给心脑供血，那叫猝死。反过来呢，啊，我们先老胳膊腿儿，后老心脑血管儿，人要自然衰老，无疾而终，顺应自然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么仨死法，对吧？啊，天下就这么仨死法，啊，无疾而终，那叫老。老的没了，对吧？正常衰老，你过度锻炼，把气血抢到胳膊腿用，人瞅着外表挺健康，里边内脏耗空了，那叫猝死，嘎嘣没了。昨天还好好的，还能拧秧歌呢，是啊，就昨天晚上拧秧歌跳舞，现在好多老大妈8、9点钟、10点钟广场蹦的呀，你蹦的个什么呢？那都作死，你蹦的什么？你蹦的？因为你那晚上气血要藏着的，你拼命把它蹦得没了。这个气血是攒着你活的，健康长寿，心脑血管修复，你给它蹦得没了，你是蹦的了，晚上蹦的了，到晚上一躺下，对不起，心脏需要气血养护，没有了，你不蹦得没了吗？你不半夜突发中风吗？是不是？寅时卯粮，是吧？在寅时的时候你把卯时的粮给吃了，你到卯时的时候你就饿肚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反过来呢，元气消耗，你自己消耗再加上疾病消耗。所以呀，中国人的智慧啊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哎，有的人说中国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太消极，什么叫命啊？啊，什么叫命啊？大家看那命字啊，一个人是吧，下面一个口一个耳朵，什么叫命啊？啊，哎，你得会听，你还得会说，是吧？生死由命不是让我们就闭眼睛在那等着，不是，你活着你就该说什么说什么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该听什么听什么，有选择，选择对了，哎，你那命它就对了，选错了那命都就不好。富贵在天不是在那看着太阳让太阳给你养生，是太阳出来你就活泛，太阳落山你就安静。富贵在天是让你顺应天时，是不是？这跟农民种地一样，那涝旱地儿你就种耐旱的庄稼，你偏要种水田，你不赔的底儿掉啊？那雨水丰沛的地方你不种水田，你偏种那干旱的，那不给涝死了？ 种地的农民尚且知道旱涝，尚且知道什么呢？阴阳。你治病不问阴阳，光知道吃药，那还了得，是吧？所以气血的消耗，我们如今除了，是吧？哎，自然的损耗之外，疾病的消耗之外，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提醒大家，乱用药物，错误的应用保健品，有保健功能，它就有它的偏邪之性。所以呀，祖国中医说，是药三分毒，十药九毒。什么意思？三分毒，三七开嘛，说明药物对身体都是有损害的。十药九毒，十种药有九种它都应该有偏邪之性，如果没有邪性，这药就治不了病。所以我们呢，给大家推荐保健品，好多人说保健品没毒副作用，你这句话是西方医学，是现在的国家标准，不假。但是大家伙说保健品有没有毒，我告诉各位，大家记住，所有能救你的人，他就能收拾你；所有能生你的人，他就能杀你，对不对？我教会了徒弟，我还饿死师傅了呢。我能教这徒弟，我就能收拾这徒弟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保健品，所有能保健你的，过了量就是害你，是不是？一样道理啊。哎呀，我们喜欢热水泡脚，没错，42、3度的温热水一泡脚舒服，你泡一小时我看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讲泡脚讲了小20年了，是吧？小20年了，你泡了过度就是消耗，泡多了超过一小时虚脱了，你不养生吗？养大不劲儿的就是病。我告诉你，泡脚促进气血循环，泡15到20分钟，你偏把波膝盖把腿，是不是啊？你都泡到一个大桶里头了，你那不是泡脚了，你那是腌咸菜，把腿泡出来皮炎的，把腿泡的下肢浮肿的，你不找病吗？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中医中医，不是说中国的大夫就叫中医，那不对的，中庸之道为中医。什么叫中庸之道？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。所以搞中医养生，一定忌讳这个多字啊！什么你多吃点什么，你多来点什么，多就是祸，多就是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，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。2018年，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。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，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给大家说了啊，人想健康啊，想长寿不得病啊，想无疾而终啊，要具备呢两大条件。这两大条件的第一条，哎，就是充足的气血啊，充足的气血。第二条呢，哎，第二条叫畅通的管道。哎，什么叫管道啊？中医说叫经络啊，经是气血大的通道，是吧？络呢是气血呢小的通道。那么经络在人体当中，在人的生命结构当中，它起了什么作用？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，